喂， 邓女士， 你好啊， 系， 好啊，系。我想请问咧，点解我哋种新嗰啲节瓜啊、冬瓜啊、圣瓜嗰啲咧，种亲包咗之后咧，跟住佢就会死嘅？点解？ 咦，长哥可以答喎，头先长哥俾咗张好大好大嘅节瓜嘅相喎。 点解会死嘅？ 呢几排咧，而家天气嘅问题啦，呢几样瓜咧可以从好犀利，一个苦瓜，一个节瓜呢一啲啊，青瓜呢啲啦吓，咁我哋要用好多方式去处理咯。咁啊，听下你讲啦，专家度 系冇咁讲，系咁另一个原因啦，即系除咗可能有只虫，即系有虫入咗去之外咧，另一个原因就系睇下会唔会个瓜咧，其实包瓜之前其实未受好粉啦，系咁咧，佢会种下咧，好未受好粉，即系话咧。佢要一系未受粉，即系佢要一公一拿咧，啲粉咧受粉咗咧，咁佢个瓜先会大嘅。如果咧你未完全受好粉咧，你就咁包咗个瓜咧，佢有机会会因为中途发育不良啦，咁佢就会即系谢咗嘅。咁可能都会有咁。 几时受好粉，几时未受好粉？ 啊，呢个难啊， 撞彩噶。我经验就系撞彩。 系啊，咁通常咧，如果你话好安全嘅环境咧，你睇佢开始大啦，即系本来好细只嘅，可能细只即系手指头。咁大，咁你见到无啦啦，长咗几只手指大，咁你知道佢应该受咗粉啦。咁咧，你到时候包咧就好安全嘅。如果你话啊，我啲瓜型好劲啦，咁等唔到佢慢慢睇到佢大啦，咁咧嘅话咧，你就要起你包个瓜嘅时候咧，你唔好连埋朵花一齐包，你用方法咧令到佢只系包住个瓜，唔好包到朵花，咁咧你就可以起佢个瓜未大之前就保护到只。瓜啦，系啦， 急口令嚟， 急口令嚟噶， 即系好难噶，次次都系咁样，我死咗好多啦。 系啊，所以要谂方法，可能啲网咧，可能你啲包啲棉网咧，你有啲可能有啲你剪细佢，咁咧我嚟包住只 剪细佢啊， 系剪细佢，系啦，冇错。 点样剪 细佢啊？即系剪到包唔到朵花，净系包到只瓜咯吓。 你有冇包住啲瓜噶？ 只瓜咁样，佢只瓜大噶嘛？ 吓，系只瓜大咧，系啦。如果你系冇错啦，只瓜一大咧，你知佢可能受到粉，你就真系换翻一个真正嘅棉袋入去，袋住佢。咁咧就 棉袋又要用棉袋啊？ 系啊，棉袋即系用翻啲透气嘅袋，系啦，就唔好用啲全密实嘅，全密实有机会热得滞会焗死嘅，都会吓。 咁 样系啊，今日系啊，都几考技巧嘅，咁呢个真系要系啊，系啦。 咁我想请问咧，如果种矮瓜啲咧，使唔使包住嚟种噶？ 又系可以咁讲其实可以包可以唔包，但系基本上可以唔使包嘅吓。 咁啊，我想请问咧，嗰啲番薯咧，如果种番薯咧，种到几时先知先至有番薯喺底下咧？又睇唔到喎。你知几时啲番薯先够大只，先可以摘得出嚟咧？ 吓，通常两个方法，一系咧就系掘开啲泥睇嘅吓，咁另一个方法咧就系数日子啦吓，咁你种嘅时候大概咧至少三个月系啦，咁咧如果你要好大个嘅番薯咧，我谂都要半年啦吓。 即系如果你三几个月就你唔掘佢，虽然有咧唔掘佢，佢喺里边。都系继续会大只嘅，系咪咁啊？ 系啊，冇错啦。不过近呢几年啦，我都察觉到咧，都好似香港越嚟越等唔到啲番薯大，就已经被虫咬咗啦吓。咁 所以底下都咬啊？ 系冇错，喺底下咬。除非你已经即系种之前已经做咗啲功夫，或者种嘅中间不断做啲功夫去杀虫啦。咁唔系嘅话咧，你啲泥入边都可能好多虫啊。尤其是夏天啦，夏天呢批最惨。系啊，就有机会有好多虫咬你啲番薯咯，系啊，咁啊嘥晒仲有几个月，系啊。 哦，咁样啊。 系啊， 真系好难种啊！我觉得种嘢真系 唔系啊，慢慢嚟啦，系啊，放松啲，系啊，咁啊得噶啦，系啊，咁系咯，系咯，咁你其实种到有啲瓜出嚟都 OK 嘅，好成功，好成功咁嘅， 系啦，冇错啦。 好啦，多谢晒你嘅电话。喂，阿乐，调翻转讲授粉嘅问题，我又想问下啦。我棵辣椒咧系有出咗花啦。咁嗰啲花咧就慢慢变成辣椒啦，但有部分花咧就会连埋个花托跌咗落嚟喎，点解咧？ 都通常都系两个问题都系同一个问题啦，其实就系个肥力唔够啦， 肥力唔够 啦，系佢有机会会早甩花嘅问题啦。另一个问题就系可能个根部根部佢冇位生长啦，佢吸收有啲差，所以咧都系其实都系可以话同肥力有关嘅， 都应该系因为我盆实在太细啦。好啦，跟住林先。